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1集《故人归》。一，谢景行走了不过短短十来天，日子却过得像是比他在的时候慢多了。分明还是原先的那个瑞亲王府，却是怎么的都像是不对味儿来。沐雨君的人留了一些护卫在瑞亲王府，保卫王府的安危。铁衣是跟着谢景行一道走了的，还有高阳。季夫人是不打算让季雨舒去的，毕竟季家就这么一根独苗。谁知道季雨舒也是个洒脱性子，留书一封，混到出征的军队里一并走了。等季夫人发现之后要追，却被季大人拦住。季大人就说季雨舒成日里莽撞无知，让他磨砺磨砺心智也是好的。于是偌大一个陇邺，几乎与沈庙交情好些的人一夜之间便似乎都走光了。高阳走了，高家派了个他的师弟来给叶红光看病，叶红光仍旧没有醒，就这么一直沉沉地睡着。罗坛也像是一夜之间长大了许多，不再成天出去招猫逗狗走街串巷了，偶尔也会停下来关心着明奇那头的局势。一开始罗坛对大梁和明奇交战是纠结的，沈庙便将长久以来整个明奇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，包括傅修仪，包括文惠帝，包括对罗家沈家的打压。听得越多，罗坛越沉默，到后来便也什么都不说了。沈庙也不去劝他，有些事情慢慢的都会想清楚的，不过是时间早晚罢了。日子就这么平静地过着，陇邺城的百姓们倒是一点都没有慌乱的迹象。或许是对他们出征的将士特别有信心，又或者是习惯了多年的歌舞升平，对于战争并没有太大的印象，因此也不觉得畏惧。沈庙和陇邺那些贵家夫人们如今倒是交情极好，这自然有他刻意笼络的结果。那些个夫人也很聪明，皇室最大的威胁卢家和叶家已经在世间消失了，如今大梁就是皇室当道，瑞亲王府也是皇室宗亲，沈庙又和显德皇后交好，自然要上赶着讨好才是。说到显德皇后，沈庙这些日子时常进宫去看她，沈庙喜欢和显德皇后说话，显德皇后是个极有才华的女人。沈庙前生亦是因为做皇后而眼界开阔不少，他们二人谈古论今，从奇闻异事聊到如今天下局势，意见竟是出人意料的契合。显德皇后也喜欢沈庙，每每谈论起来的时候，时间便像是过得很快似的。这一日沈庙又要出门，打算进宫去见显德皇后，越到秋日就越是觉得冷了。堂叔端了一碗羊乳羹进来，大约是因为谢景行走了，堂叔成日也闲得慌，除了偶尔被沈庙交代着去处理铺子上的事情，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无所事事，便想着法儿的做些膳食，美其名曰是 主子回来之后，若是看到夫人瘦了憔悴了，一定会责怪老奴，倒不如让老奴做些膳食，夫人吃了对身子也好。 闻言惊蛰就说道， 这羊乳闻起来好香啊。 哦，换了一户人家的羊乳，做出来的羹也要香甜些，夫人吃了这碗再去宫中，心里暖暖的，也不会在路上着了风寒。 唐叔说着又看了一眼外头， 哎呀，这几天天气也转凉了。 沈庙笑道，多谢唐叔了。说着端起碗来喝了一口，才喝了一口便觉得胃里一阵翻腾，险些想吐，一下子放下碗捂住嘴，蹙起眉头。 谷雨和惊蛰都吓了一跳，唐叔连忙问道， 夫人怎么了？ 沈妙摇着头说道，大约是昨夜里受了些风寒，闻着羊乳觉得腥气，这下子我是吃不下，还是不喝了。 这样的话， 唐叔沉吟道， 回头让下人抓点药回来，那羊羹夫人就先别喝了，省得不舒服。晚些呀，让厨房做点清淡的汤水来。 沈妙点了点头，抓起披风对惊蛰谷雨说道，走吧。莫琴和从阳在外头已经备好马车了，他们二人并没有跟着谢景行去鸣旗。龙叶这头也并非从此以后就高枕无忧，他们二人武功高强，沈妙又用得很顺手，便留在龙叶听着沈妙的吩咐办事。待进了宫，显得皇后正在未央宫等他，就笑道， 今日你可是来得晚了些 啊，出来前出了点乱子，陛下这些日子身子可好些了？ 还不错，昨日里还与本宫在花园里逛了逛。不过， 显得皇后苦笑一声， 或许是骗本宫的也说不定，反正他老是爱骗本宫，有什么事也不说。 沈妙顿了顿就劝他，陛下也是怕你担心，希望娘娘不要为此担忧，是心里念着您呢。 或许吧。 闻言显得皇后笑了笑， 不说这些了，本宫昨日新得了茶叶，厨房里还做了桂花饼。古籍有记载，前朝文人雅士在桂花饼中放茶叶，方得茶叶清香，配合茶水叫做茶食。本宫觉得不错，近日想着你要来，就要御厨房里做了，皇上知道了只怕要笑本宫，本宫便只得舔着脸来找你了。 娘娘可真是抬举臣父了，臣父是武将之家，自来粗粝的，这些个风雅之事可是什么都不会的。 你少来， 显得皇后嗔怪道， 龙夜里便是那些自认学富五车的文人臣子都没有你这般有见识的，你若是粗粝，岂不是将整个龙夜的文臣们都激吵了。 说罢他将茶盏递给沈妙， 你先尝尝如何。 显得皇后喜欢煮茶，她喜欢看茶叶在水里翻腾，水温要恰到好处，多一点不行，少一点也不行，时间也要恰到好处。至于什么茶叶，什么泉水，什么蜂蜜，便更是学问。这些琐碎的事情，她身为皇后却似乎一点也没有不耐烦，似乎正是因为如此，性子才会被磨砺得如此平和。沈妙喜欢跟显得皇后待在一处，就是因为她身上那种平和的气质，让人觉得岁月静好，时光悠长。沈妙道，恭敬不如从命。说着她端起茶来啜饮一口，那茶水很香，香气馥郁又微苦，回味却甘甜。沈妙刚要说话，突然觉得一阵反胃，手一抖，半杯茶便倾倒，她捂住自己的嘴巴干呕一下。显得皇后一愣，连忙接过她手中的茶，见她脸色不好就问道， 啊，怎么了？可是哪里不舒服？ 沈妙觉得自己胃中那股翻腾稍稍平息了一点，才摇摇头说道，没事，抱歉娘娘，这是对不住，最近大约是着凉了，总是觉得胃里不舒服，今日出门的时候。沈妙的声音突然戛然而止，面上升起一股不可置信的神情来。显得皇后先是也有些不明白，但看到沈妙的神情之后，似乎想到什么，震惊道， 你不会是…… 沈妙握了一下拳，复又飞快放开，臣父也不知道， 快叫太医来。 显得皇后却是稍显激动地站起身来叫陶姑姑， 拿本宫的帖子请太医过来。 沈妙看着桌上的茶水，心中却是震惊了。她是怀过孩子的，所以自己这个样子究竟有没有可能是怀孕还真说不清楚。只因为谢景行才走了十几日，他的小日子又一向不怎么准，因此也没有放在心上，只想着是着凉了。谁知道这会儿想起来，便觉得最近确实胃口变得有些奇怪，不过还是有些拿不定主意。沈妙的心里也有些激动，孩子这一词对他来说太过遥远，他有些害怕，害怕孩子来到世界之上要面对着人世的疾苦和悲欢，而自己或许不是万能的，不能将他们保护得滴水不漏。另一方面，他又十分渴望着孩子的来临，如果来了，这便是此生上天送他的最好的礼物。太医很快就匆匆赶来，显得皇后显得比沈妙还要激动，让太医立刻为沈妙把脉。白胡子太医替沈妙把脉，沉思了许久，才站起身来，躬身对着沈妙行了一礼，又对着显得皇后行了一礼，笑道： 恭喜亲王妃，脉如走珠，乃是喜脉。秦王妃怕是怀了身子一月有余，秦王府要添丁了。 沈妙仍旧是有些不可置信，她追问道： 真的？ 显得皇后难得见沈妙这般犯懵的模样，倒是扑哧一声笑了。她佯作严肃地说道： 秦王妃问你可是真的？若是有误，严惩不贷。 白胡子御医笑道： 老臣不敢说谎，亲王妃若是不信，可再请几位来瞧瞧。 这本是打趣儿的话，沈妙却说道： 好，那就劳烦再请几位来瞧瞧吧。 这话倒将那太医惊得一愣一愣的。显得皇后乐不可支，知道沈妙这是不肯相信了，非要再三确认。不过当初她怀身子的时候亦是这般不敢相信的，想到自己目光暗了一暗，随即又很快回过神笑道： 那就照亲王妃所说再去请几位太医来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